咿呀！ 欢迎知识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后唐庄宗李从勖，英雄大志啊，剿灭了朱梁王朝，建立了唐政权，史称为后唐。他就是五代十国梁唐晋汉周唐政权的开创者。在公元924年，也就是他灭梁后的第二年，李存勖对功臣要进行重点封赏。刚建国时候封一批了，现在对几个重要的功臣他还要有一番表示。首先赏赐的是志高才广的郭崇韬，赠给他铁券呢。跟着又赏赐了大将李嗣源铁券，还有一张铁券给谁呀？给另一位功臣叫朱有谦。朱有谦被赐姓为李，这会儿已经改名叫李继林了。一共发下来三份铁券呢。那位说什么叫铁券呢？就是老百姓常提的免死牌啊。免死牌古时候就叫铁券，是皇帝赐给功臣免死或者其他特权时所颁发的凭证。那么这三位功臣一定是功高盖世才有获得铁券的这份殊荣啊。咱们先说说这朱有谦。朱有谦不是被赐姓李了吗？要没有功劳能跟皇帝姓一个姓吗？此时改名叫李继林做节度使，他的两个儿子也被任命为节度使。凡是成年的儿子以及朱有谦手下的将领是都有封赏，其中光当刺史的就有五六个呀。李继林本是后梁的大将，他原来姓朱，本名叫朱简，因为得到梁太祖朱温的喜爱，给他改名叫朱有谦，现在又改名叫李继林了。换朝换代换姓氏，这在五代十国时候很常见。梁太祖朱温死了之后，朱有谦是叛梁投晋，叛晋投梁，反反复复好几回啊，最后终于归附了晋王李存勖，帮着李存勖剿灭朱梁起了重大的作用，立了战功啊。唐庄宗称帝之后，后唐政权咱们前文书提过是十分的腐败啊，宦官伶人他的宠妃都在肆无忌惮地向地方官索取贿赂，贪得无厌。李继林你别看被封给铁券了，他也深受其害，不堪重负。因为有功劳所以他经常抱怨，他这块节度使辖区内的老百姓很苦了，而这块地方呢又不是一个富庶之地，跟手下没少了发牢骚。我这片地土地贫瘠，百姓穷困，还得时不时的奉献丰厚的财物，好难办呢。这句牢骚多么正常啊，哪知道就这句话让那帮小人知道了。这帮小人在唐庄宗李存勖的面前就开始给这李继林造谣诬陷呢。李继林本身就是几次反复的底子，李存勖对他也存在着疑虑啊。就在后唐同光三年的时候，另一位获铁券的功臣郭崇韬奉李存勖之命征讨巴蜀， 这时候需要向李继林那儿借一部分兵，那不是皇帝下命令吗？节度使权力很大，也得跟人家打招呼啊，先调你一部分人马吧。李继林借此机会举行阅兵式啊，然后让自己的儿子率一支军队随郭崇韬大军西征啊。这本来是帮着国家去平定叛乱，可是因为得罪了小人，这帮小人是抓机会就报复。咱们以前提过，李存勖宠爱的一位伶人叫景进，景进一看机会来了，我让你平时不孝敬我，我让你不给我送包包红包啊，那年头就讲究这个。景进来找李存勖来了，陛下您可得多提防啊，这李继林以为朝廷派大军的目标是他呢，所以呀、他心存歹意，自己检阅兵马准备要反抗朝廷，您可不得不防啊。李存勖一听，真能这样吗？再看一看吧，没有马上表态，因为这个郭崇韬很有智谋，他带领着后唐军队剿灭了前蜀。郭崇韬本来是立了大功了，可是景进瞅这郭崇韬也别扭，为什么呢？这郭崇韬跟李继林一样，都是不愿意给这些小人送礼的那些有个性的大将，有战功有智谋，跟皇帝私交不错，凭什么给你们送礼啊？他也得罪了这帮伶人，景进又来劲儿了，心想上次我咬着这李继林没什么反应啊，这回我换换吧。他在李存勖面前又开始说这郭崇韬的坏话。您别看这郭崇韬是头一个获的铁券，但是真正说了算的还不如这伶人景进呢，他们跟皇帝距离是越来越远呢。景进告诉李存勖，陛下，郭崇韬自打占领前蜀之后，他企图据蜀而叛变呢、合着逮谁他得给扣一叛变的帽子。您想啊，陛下，郭崇韬之所以敢在蜀中搞阴谋，就是因为有李继林跟他里应外合达成了结盟啊。这一次李继林派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带队相随，他们俩早看不惯我们，看不惯陛下，看不惯朝中的一切，所以这早有预谋啊。李存勖听完是半信半疑，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李继林听的这些诬陷之词十分恐惧啊，亲信都劝他，您那静观其变，千万别动。李继林不听这一套，我跟皇帝陛下同争共讨，他得信任我呀，我进京面见君王，当面说清，以表我忠诚之心，而且我要为郭崇韬跟我自己辩解辩解。郭崇韬呢还在西蜀呢，所以李继林提前先来见这李存勖来了。敢等到李继林来到京城，郭崇韬在蜀中已经遇害了。怎么回事？李存勖打定主意，派特使到蜀中下达了杀人的命令。郭崇韬死多冤呢、他这么一死，李继林还不道信儿，已经直接奔了京城了。到的京城不亚如自投虎穴，果然到这儿就被扣下来了。伶人景进又找李存勖来了，陛下，据人密报说李继林本来跟那郭崇韬一块儿要谋反，现在不怎么着，听说郭崇韬死了，他又跟郭崇韬的女婿穆王李存义暗地勾结，密谋造反，您得加小心呐。其实啊，这唐庄宗李存勖心里边都明白，李继林要真的阴谋叛变，那就在自己的军阵发动军队就能大干一场，何必自投罗网到京城啊？可是李存勖转念又一想，现在郭崇韬被杀，这李继林必然是心惊胆寒呐、 即便他现在不反，我要把他放过了，难保他回到自己的节度使坐镇所在不会不反呐、啊。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哦。一不做二不休啊，当时下令把李继林抓起来秘密斩首。朝廷对外宣布郭崇韬跟李继林相继谋反，故而斩之啊。而且这李继林不许再姓李了，恢复他的原名，原名不叫朱有谦吗？你还叫朱有谦得了。不光杀了李继林，还杀了他两个当节度使的儿子，派一员大将叫夏鲁奇去剿灭朱有谦全家。朱有谦的妻子张氏已经得着信儿了，集合全家在这儿等着，怎么不走啊？往哪走啊？丈夫都死了，儿子都死了，自己也不想活了。有人来报夫人，夏鲁奇将军到了，请进来吧。朱夫人张氏把夏鲁奇请到府中，夏鲁奇很为难，怎么？他知道人家朱有谦没谋反啊。这样吧，夫人，别姓的婢女奴仆全可以离开，都不杀，只要只要你们李家啊，不，只要你们朱家一家子赴死就行，这就算法外施恩呢。就这样，还有100多人呢，这是一个大家族啊，100多人同赴刑场。临行前，这张氏夫人由打怀里把当年唐庄宗李存勖赐给他们家的那铁券拿出来了，递给了夏鲁奇将军，您看看，这是皇上当年所赐，妾不识字，也不知上面刻的是什么东西呀、啊。哎呀，夏鲁奇脸腾的一下红了，是自己做亏心事了吧？不是，他是替皇帝陛下感觉到理屈词穷啊。铁券上写的什么字？写的是功劳，写的是免死的原因。现在皇帝都不信守承诺，做大臣的又能说什么呢？所以他满面羞愧。张氏一脸的惨笑，委托将军您把这铁券还送给陛下吧。夏鲁奇心里边对这位唐庄宗李存勖也有了不满。为什么？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这做帝王的必须得守信呢、啊。失信于臣，失信于民，都引起过祸乱。李存勖冤杀郭崇韬、朱有谦之后，兵变四起，危机四伏，国运还能久长吗？没多久，另一位获铁券的大将李嗣源在兵变中夺得了皇位，这就是后唐的第二位皇帝唐明宗。这唐明宗李嗣源跟那唐庄宗李存勖可没有血缘关系，你别看都姓李，兵变当皇帝，这在五代十国期间是司空见惯的。李嗣源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有一次他问身边的大臣，当年君王赐给臣属铁券有什么用啊？手下大臣一听，当然有用了、啊、陛下，君王给大臣赐铁券是因为大臣立了功，是君王向大臣要立誓保证，保证让他的子子孙孙永享富贵呀、啊。啊，李嗣源点了点头，哼，又摇了摇头，先帝在位之时，他说的是李存勖啊，当时赐铁券的仅有3人，朕是一个，还有郭崇韬跟朱有谦，可是郭朱两家都被灭了族，我也差一点被他杀了，要不是朕拥兵自重，恐怕早已做刀下冤死之鬼了，这铁券又有何用啊？说的大臣们一个个摇头叹息，无言以对。 这位后唐明宗李嗣源是追随李克用的沙陀族武将，他不认多少字，后来被李克用收为义子。现在李嗣源做了皇帝，因为认字少，所以很多奏章都让谋臣安重海读给他听。这安重海是北方武将之家，这个出身使得他读书也不多，认那字儿啊，反正比这唐明宗李嗣源强点儿。对内容呢，各个奏章写的什么，最起码了解一半，这哪行啊？赶哪位大臣要拽两句文，用点典故什么的，这君臣冲那奏章是一块嘬牙花子。哎呀，这多为难呢！安重海提醒皇帝呀，陛下，臣对当代的事情还粗略知道一些，对历史典故我就不熟了。陛下能不能仿效前朝，设置试讲试读，和臣一起回答陛下的咨询呢？你多叫几个人陪着我，这多好啊！李嗣源也知道不能再让他为难，答应了安重海的请求，设置了端明殿学士。端明殿那就是专门供皇上垂询咨询的大学士的上班所在，谁当这个职务呢？哎，李嗣源想起一个人来，他问着安重海，安海卿，先帝时有一个冯道冯先生现在在干什么呢？啊，陛下，现在是翰林院学士。啊，这个人我知道，可以让他做端明殿学士吗？这冯道可是五代十国中最有争议的一个人。为什么有争议呀？后文书咱们还得提到他。跟这个人有才华，善于顺应潮流，这都有的关系。冯道从小就喜欢读书，因为发奋努力，长大后成了博古通今的学者。可是李嗣源之所以看中冯道，还不单单就是看中他的学问。他曾经对左右侍臣说过，说冯道这个人特别节俭，曾经只住一间茅草房，跟底下使唤人同吃一锅饭，同睡草铺。他父亲死后，他回家奔丧，就耕田打柴，跟农夫相处在一起，一点都不介意自己曾做官的那点显贵，这是真正的读书人呢。李嗣源看来看中的是这冯道的品德，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个李嗣源他本人也是个节俭的皇帝，他登基不久就杀了横征暴敛的贪官，减轻了老百姓很多负担。有一次皇宫里的广德殿着火了，被火烧毁，不得重修吗？有人提出，陛下干脆要修就大修得了，用黄金做装饰。李嗣源摇头不同意呀，殿已经烧了，不能不修，恢复原先那样就行了，何必过分的华美呀？说的大臣们都脸红。由于这位皇帝很节俭，所以在他统治时期，老百姓的日子比较的好过，比那唐庄宗李存勖强多了。把冯道请来，经常李嗣源向冯道问政啊。有一天他问冯道连年丰收老百姓种地这点事儿，冯道一看这皇帝面露喜色，何以如此喜悦呀？冯爱卿，自打朕登基以来，百姓连年丰获，难道不是朕治理有方啊？冯道一听微微一笑，陛下，老臣记得在先帝时有一次出使中山，我途经井陉，道路狭窄，我怕马失前蹄，就拉住丝缰，是倍加小心，结果没有闪失，赶到了平坦大路之后不再担心。老臣信马由缰一路狂奔，结果马失前蹄啊，把臣从马背上摔下来，手还受了伤了呢。由此想来，处于危险境地的人往往会深谋远虑，因而得以长久保全。 反之，处于平安时期，往往会因为疏忽大意而发生不料的祸患，此乃人之常情啊。管理国家也同样吧，愿陛下不要因为近几年的太平丰收就奢侈铺张，还应兢兢业业为事啊。和冯道这几句话说的李嗣源脸上有点不自在，但是他明白冯道这是忠臣的良言，他收起脸上得意之色，点了点头啊。那么老爱卿，今年丰收，老百姓日子应该过得富足了吧？唉，冯道叹了口气呀，粮食欠收，农民就饿死，丰收了嘛，粮价就暴跌，农民同样要深受其害。看来不管丰收欠收，受苦的都只有农家呀。老臣记得那进士聂夷中在《咏田家》这首诗中写道，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医得眼下疮，弯却心头肉，我愿君忙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偏照逃亡屋。他诗中的意思是要君忙多关心百姓的疾苦，说出农家的艰辛呐、当君王不能不了解呀。李嗣源听完之后觉得这诗写得还真好啊，老爱卿你把它给我抄录下来，以便朕经常诵读吧。冯道提起笔来就把聂夷中的这首《咏田家》给写了下来。李嗣源以后的的确确很注意很关注农民的利益跟人民的疾苦，他曾经下令放了专供皇帝打猎用的猎鹰，为什么呢？打这起皇帝不打猎了，治理国家哪有那闲工夫外边打猎，要那鹰干嘛呀？而且下令以后不许随意再增加进贡。后世有史学家认为李嗣源是五代十国时期较少的几个好皇帝之一，如果他真是一个好皇帝的话，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边有一个好老师啊。李嗣源死后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儿子李从厚，登基不久的李从厚听从大臣朱鸿昭、冯赟的建议，对高层军事将领进行大的调访啊。他把凤翔节度使陆王李从珂调到河东替代石敬瑭，把石敬瑭调任成承德节度使替代范延光，把范延光调往魏州任天雄军节度使。这样的大调动主要是为了把兵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朝廷如此大动作居然没有正式发诏书，只是派使节分别前往各军镇去宣布。咱们先说陆王李从珂，这李从珂本来就觉得自己受朝廷的猜忌，现在自己这兄弟这番调动这是干嘛呀？这样一来他更加疑虑，不顾兵弱粮少，打定主意我得造反。怎么这造反的事儿张嘴就提就这么随意呀？因为这李从珂呀是李嗣源的养子，李从厚倒是李嗣源的亲儿子。李从珂心想，他调动我就是为了削我的兵权，到时候一定会把我当作眼中钉，难道看着李嗣源的亲儿子把我这干儿子杀了吗？他连忙打定主意向临近军镇求援，要联起手来反叛李从厚。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年底了，盼着发工资，盼着年终奖，盼着假期的到来。 年底了，计划着回家，计划着聚会，计划着购物 shopping 办年货。 是的啊，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常年在外工作的， 嗯， 一年到头回趟家啊，肯定不能空着手。 是啊， 张罗着给爸爸妈妈买点什么伴手礼，既能表达心意，又能让老人家开心。 是的，那我建议大家送健康总是不会错的。爸妈上了年纪，吃东西总有忌口的，没关系，每天一杯羊奶很合适。 是的啊，羊奶现在非常的流行，它被国际营养学界认为是完全营养品，里面有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 嗯， 而且呢，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啊，它每百克的钙含量是高达640毫克，所以现在不少朋友都会选择羊奶作为家庭日常的滋补奶制品。 而年底这段时间，比平时是更加需要羊奶的呵护。 嗯， 但是羊奶的产量少，营养价值高，市面上比较贵，一盒要258元，但在享购时间，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只要89元，15袋，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不管您是自己带回家，还是给爸妈带去，都很合适。 是的，没错，早一杯，晚一杯，身体更加健康。 嗯， 传统观念中啊，我们都觉得羊奶有膻味不好喝，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这款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它是来自陕西富平生态牧场关中优质奶羊，再用先进的除膻技术出口品质的好羊奶，没有膻味，非常的细腻好喝。 没错， 温水冲泡一杯不结块，放置一会儿还会有一层奶皮。 嗯， 订购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年底了，建议您不妨多买一点羊奶带回家，送送亲戚朋友，因为今天的新年特惠，只要订购两盒就再送一只价值是199元的精美礼盒包装的紫砂养生杯。 没错， 一个月的羊奶带回家只要178，还有黑色钢琴烤漆、防漏旋钮杯盖、天然紫砂内壁、实用的杯子一起带回家，一份健康，一份祝福，送人自用都是非常的合适，优惠千万别错过。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2252的朋友直接订购了12盒。巧了，上次回家看爸妈喝的就是瑞麟羊奶。 嗯， 没想到是你们想购推荐的。 对呀， 这年底了，正想着带点什么回家，今天买羊奶送紫砂杯挺健康的。 确实是啊，一套羊奶再加上紫砂杯只要178块钱。 嗯， 这个钱啊您算是花得很实惠了。 是的， 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中青年，喝羊奶的好处都是非常的多。羊奶的脂肪颗粒比较小，好消化易吸收，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羊奶当中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特别是啊，它的钙含量很高，每百克有640毫克的钙， 没错， 是中老年朋友钟爱它的原因了。我们的活动呢，马上也要结束，提醒您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258一盒是市场价，想够让您89一盒带回家，说的再好，不如您亲身来体验。 而今天仅仅只需要订购2盒精美礼盒包装的紫砂养生杯，就直接是免费赠送。建议您可以多订一点，因为优惠仅在新年特惠才有，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981的朋友啊，订购8盒，说最近天天听你们的节目，也听人说羊奶很好，可就是担心喝不惯，既然你们说没有膻味，那我就来试试了，有问题我可要退货的。 没问题，大家放心尝试。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采用了先进的除膻技术，每一滴都是浓香馥郁，没有丝毫膻味，是出口品质的好奶源，而且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后您再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干嘛不趁着年底的优惠再来订购一些呢？ 嗯， 所以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赶紧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平时自己去买都要258元一盒，是一分钱都不会少的，但是在享购时间为您低价推广，89元一盒，买2盒178元就送家家都需要、人人都使用的精美紫砂养生杯。4007106 1-800-309-108。 过年回家，一杯羊奶给自己的健康加分，送爸妈是一份孝心表达。而享购新年特惠两盒就送紫砂杯，更是从没有过的低门槛福利。4007-106-108，活动时间最后的30秒钟，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指示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潞州节度使李从珂跟临镇的几支军队都通了信儿了，打算联手反叛朝廷，反叛新军李从厚啊。可是大多军镇都持观望态度，响应的极其少，但李从珂反叛之心已决，七番招展就杀奔京城了。这消息提前传到了京城中，李从厚一听自己的大哥反了，连忙派朝臣王思同率军讨伐，又派羽林军的大将侯毅也带队征讨。王思彤听话倒是去了，可是羽林军的这位都督侯毅啊，却推说有病，上了份表彰说要在家养病。这一下可把这李从厚气坏了，他把亲信大臣朱鸿昭、冯赟都找来了。这侯毅怎么推说有病不肯前往啊？朱鸿昭一听，陛下，外地的藩镇他们可以不听话，这朝中的大将再不听您的，那成何体统啊？他侯毅不是不按您说的去做吗？把他贬了。朱鸿昭说话李从厚真听啊，一道旨一下把侯毅贬到离洛阳800多里的商州，到那儿去做刺史。侯毅乐不得前往呢。其实这侯毅是聪明人，他真病了吗？一点毛病没有，不过他了解后唐的军队实际状况，所谓的这个政府军已经被朝廷纵容的是骄横不法，贪得无厌，得不着好处，动不动就人心思变，这能保护皇帝吗？带着这样一支骄纵的队伍出征很难控制啊，所以他宁可被贬，他也不带队出征。后来事实发展证明，侯毅是有先见之明的。单说政府军的另一位大帅王思彤率领军队到达前线，集合其他军镇派出的军队开始进攻凤翔城。第一天城中守军是伤亡惨重，第二天再度攻城。凤翔城城墙比较低，壕沟也比较浅，守城的军备又很差，眼看这凤翔城就守不住了。李从珂带领人马守凤翔，他能不着急吗？此刻眼见形势危急呀，李从珂也拼了命了。你不打也是死，打败了也是死，打赢了才能活呀。所以他孤注一掷，登上城楼啊，冒着箭雨，他泪流满面，对前来讨伐的军队是痛哭失声啊。止住悲声，他大声说，诸位还记得吗？我李从珂还是娃娃的时候就追随先帝，他指的是李嗣源呐，那是他的干爹啊。我在儿童时就跟着他东征西讨，出生入死，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刀疤枪伤。刺啦，说着话他把胸前的衣襟给撕开了。那个城墙比较低，底下讨伐军看得清清楚楚的，胸口上的确有刀疤呀。我是拼着命帮着先帝创建今天的基业， 你们都是先帝的部下，也曾是我李从珂的部下，难道现在朝廷听信谗言，猜忌亲生骨肉，要讨伐我，你们就于心可忍吗？我犯了什么罪，竟置我于死地？实际他是真造反，但他不能那么说呀，他非说朝廷冤枉他，因为他在这儿一边说一边哭，很具有煽动性啊，说的人动情，听的人也感到难过，这一下宫城内攻势大大的减缓，这情感炸弹发挥了威力了。可是负责指挥的这将军受不了啊，后边拿着刀逼着这战士往上冲啊，再有兵士不攀城往后退者力斩不容，咔哧咔哧砍杀了好些士兵。这些当兵的还不干了呢，前边那是我们大相公，大相公啊，就这李从珂呀，论年龄他在李从珂的儿子中算大儿子呀，养子，养子也算儿子呀，所以官称大相公。士兵们一看我们听大相公的，你在后边杀我们，那么把你宰了吧，先把这军官给杀了。有一位叫杨思权的，杨思权早有归顺李从珂的念头，一看当兵的要在阵地上造反，他大喊了一声，拥护大相公的跟我走。可大伙都想跟着李从珂的，一看有带头的，那就跟着杨思权吧。所有的人都围在杨思权的身边呐，他们拿着武器站在城外等候李从珂检阅。李从珂这一通眼泪算把这攻城的士兵给制服了。杨思权派人先递了一张条子进去，他没敢进凤翔城，怕出变化呀。递条子给李从珂，上面写什么呀？说如果大相公攻克京城，那么应该让我当一个节度使。李从珂命人给送出一张条来，如若占了京城，我当派杨思权当滨宁节度使。提前定好这官职了，杨思权带着人马死心塌地就跟了李从珂了。讨伐军的主帅咱们提过，叫王思彤啊。王思彤现在压着后队，不知道前面怎么了，前面发生什么变化他还纳闷呢。他在后边督促大队还要攻城，也不哪位喊了这么一声，弟兄们，攻打凤翔城西城的军队都进城领赏去了，咱们还在这打什么打呀？大伙一听啊，哔哧不住把那刀枪都扔了，全都投降了。好嘛，赶到中午的时候讨伐军完全崩溃。主帅王思彤一看大势趋宜，自己一个人还干嘛呀，跑吧，只身逃亡。李从珂由劣势而转败为胜，整顿军队向京城进发。出发之前他向士兵们许愿，攻进洛阳城之后每个人赏钱100串的。大伙一听有赏钱，那还不玩命，重赏之下有勇夫吗？士兵们一个一个阵前倒戈，本身就冲钱来了，一听说每人有100串更玩的命啊。消息传到洛阳，可把朝廷吓坏了。后唐的这位唐敏帝李从厚连忙命令手下的大臣康义成率军去讨伐。康义成是被迫无奈带队出发呀。临出发前，李从厚吩咐人把那国库打开，你李从珂会发钱，难道我不会散财吗？吩咐掏进国库分发士兵作为赏赐啊，只要能平定凤翔之乱，每个人加赏银钱200串。怎么还沉一下，得咬咬牙呀，国库要不够的话，朕就把宫中的古玩玉器珍珠宝物全都变卖抵押发给你们。好嘛，他惦着宁可当要饭的花子头，也不能把这皇帝的位置让给他的大哥李从珂呀。官兵们得意忘形，边走边喊，到了凤翔再领一份。外边喊要进洛阳，洛阳城里喊要攻打凤翔，这乱呢。这些人一到前线争先恐后就奔李从珂那阵地上冲，是冲锋了不是投降？怎么都投降了？康义成纳闷啊，李从珂那边人多势众， 答应再加100串钱。这帮人一听，洛阳城根本就是我们的，同样是200串，我们玩什么命啊，都跟李将军走，跟大相公走。这不错，康义成最后身边就剩20多人了。康义成一看，得了，我说哥几个咱们一块儿领赏去吧，他也投降了。李从珂顺利的攻进了洛阳，取代李从厚，他当了皇帝。敢等到李从珂论功行赏的时候，这么一看呢，坏了，国库里什么东西都没了，下令搜吧，搜刮民财。官员们用尽办法，几天下来才找着60000多串钱。可许下那愿一算呢，大概其最少也得50多万串，这还差40多万串哪找去啊？李从珂大怒啊，下令把缴不出钱的人统统关进监狱，过日子怎么过的都没点存性啊，你们钱呢？大伙这气呀，你们天天打仗，我们哪有钱呢？拷打，日夜是刑讯逼供拷打呀，监狱都装不下了，是人满为患。被迫无奈的老百姓，有的就上吊了，有的就投井了，怕死的被抓进监狱也活活给打死了，满城一片哭骂之声啊。最后是七拼八凑，连太后当年的嫁妆都卖了，多惨吧。什么叫金银首饰，怎么叫衣服宝物，折来折去凑了20万，还差一半呢。李从珂是一筹莫展呢，手下有大臣劝他，陛下，长期以来这官兵们都被养骄了，惯坏了，一旦没有重赏他们就不满，就得造反，这就是陛下您能够轻易夺天下的原因呢。但是现在咱们有多少钱也满足不了这些骄兵悍将的贪欲，国家财力也就这些了，陛下不如下定决心拿出来平分，不一定非履行当初的诺言，人人有份儿不就完了吗？李从珂一想，对呀，砸锅卖铁也这些钱了，只能这么办了。他下令给投降的官兵，从打杨思权开始到那当兵的，按不同的等级分别有赏赐，最多的每人能赏骏马2匹，骆驼1匹，赏钱70串呢。到最后的什么也没有，就剩20串钱了。官兵自然不满，编出了歌谣四处传唱啊，说除去菩萨福利生铁。这菩萨是谁呀？菩萨指的是李从厚啊。李从厚就这位唐敏帝，他自幼是性情温和，小名叫菩萨。除去菩萨是说他，福利生铁指的是李从珂，李从珂刚强严烈，所以叫他生铁。贪得无厌的官兵们这会儿可有点后悔了，除去了一个性情温和的菩萨，换来了一个刚强严厉的生铁，也没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啊。咱们再说那唐敏帝李从厚，李从厚是从他父亲李嗣源那儿继位的呀，现在李从珂这么一叛反，他是打不过了，打不过就走吧，走都走得够寒酸的。你看看朝廷派出的几路讨伐军全都是投降给了李从珂，死的死，逃的逃，手下大臣背叛的背叛，被杀的被杀。现在李从珂是孤家寡人，带着50多名骑兵是逃出玄武门，他要渡黄河北上，往哪去啊？先奔魏州。逃出京城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李从厚一行人来到了魏州所在，就是现在河南魏辉市啊。在城东正往前走着呢，突然看见前面有几匹战马，后边大部队哗哗哗队列整齐啊。李从厚心想，别这是安排了伏兵了吗？这谁呀？定睛龙眼神这么一看，哎呦，姐夫，好，他认出来了，来的是准备进京勤王的亲姐夫石敬瑭。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李从厚叫姐夫是一点没错啊。李从厚在危难之中遇到自己的姐丈， 有一种绝处逢生之感，他不由得这大喜过望啊，姐夫都喊岔音了，把石敬瑭吓一跳，一看啊，这不是陛下吗？石敬瑭连忙翻身下马要施大礼，哎呀算了吧。李从厚一把把石敬瑭拉起来了，都自家人呐。石敬瑭皱着眉打量打量李从厚，往后边又看了看，怎么四五十人啊？陛下，我听说康义成率军西征怎么样了呀？陛下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李从厚长叹一声，眼泪下来，你说康义成啊，他已经叛变投降了李从珂了。下面的话没法再说了。石敬瑭马上就明白，面前的这位皇帝小舅子是山穷水尽呢。哎，哎，李从厚一看我叹气，怎么你也叹气呀？他这低头不语，石敬瑭那是连声长叹。李从厚催着石敬瑭要表表态，我说姐丈大人呐，现在朕应该如何是好啊？你应该帮着朕挽救时局啊。石敬瑭想了半天，陛下，魏州刺史王弘志是前朝老将，能不能让臣先去跟这位老将商量商量啊？这是石敬瑭权宜之计，只得如此了，您就听信儿吧。李从厚就进了石敬瑭的队伍了。石敬瑭去见王弘志，这王弘志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听了石敬瑭这一番问话，将来怎么办？王弘志是直截了当啊，石大将军，以前逃亡的天子也很多，可是他们都随身带着有宰相百官、将领侍卫、国库钱财、国宝印信呢、啊、只要有这些东西，手下人就会臣服。现在咱们的陛下是一无所有，就有四五十名骑兵，还能恢复了当年的尊严吗？就算你石将军有忠义之心，顾念近亲之谊，又如之奈何呀？常言道，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呀。石敬瑭听出了王弘志话中之话，他也觉得帮着李从厚恢复权力，自己没有必胜的把握呀。没把握的事儿，他干嘛要做呀？这样，多谢老将军指点。末头他又回了魏州一所呢。魏州一所谁那儿等着呢？李从厚在那儿等着呢。这驿站一所是国家宾馆呢，他把皇帝安排到那儿呢。李从厚等着信儿了，怎么样姐夫？他告诉皇帝，哎，现在魏州兵马也不足，我看呢，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李从厚没听明白，魏州兵马不足，姐丈你的兵马也不足啊，静观其变怎么观呢？在这等信儿吧。李从厚心里边就凉了一半了。在石敬瑭跟李从厚说话的同时，这李从厚身边还站着几个皇家侍卫呢。他们一听石敬瑭这话，这分明是落井下石，不愿意管呢。石将军言之差矣啊，当今天子是明宗先帝的爱子，将军您是明宗的爱婿，富贵时可共享富贵，忧患时也互相帮助才对呀。现在天子逃亡在外，寄希望于石将军您，您却推卸责任，难道石大将军要投降叛贼不成吗？你要跟着李从珂吗？这番话算倒着这石敬瑭肺管子了。石敬瑭旁边有那手下人递着刀就要把这皇家侍卫杀了，皇家侍卫擦当把刀先拽出来了，一通厮杀呀，双方互有损伤，吓得这李从厚滋溜一下子躲里屋去了。最后石敬瑭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刘知远呢，石敬瑭一使眼色，他也退出去了。刘知远看明白了石敬瑭的心意，带人马闯到里屋。李从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带来的那四五十名亲兵校尉都被杀了，就留下他李从厚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血泊之中不知所措。 这会儿看你怎么办，还有谁替你说话？李从厚是一句也不敢说了。石敬瑭、刘知远他们也没搭理这李从厚，带着人马直奔洛阳投降李从珂了。临走的时候，这李从厚望着石敬瑭的背影还想喊呢，姐，他还想喊姐夫一想，得了吧，这比冤家还可恨呢。把这话咽下来呢，人家走了，李从厚怎么办呢？就归着魏州刺史王弘志了。王弘志命人把李从厚带到魏州府衙软禁起来，等新皇帝处置。李从珂登基之后，派王弘志的儿子带着毒酒去毒杀李从厚。李从厚在那软禁的地方知道活不久长啊，今儿一看王弘志他们爷俩带着酒来的，他就知道那酒里边有毛病。他问王弘志的儿子，当今天子对我怎么一个处置啊？王弘志的儿子磕磕巴巴半天不说话，再看王弘志一劲儿端酒敬酒，哎呀，陛下还是饮了这杯中酒吧。我不喝，凭什么让我喝？这酒里有毛病。陛下哪有什么毛病，一会儿就没毛病了。好，越说这越瘆得慌，我死也不喝。王弘志看了看他儿子，怎么办呢？你是受皇帝的差派，他不死你没法交差呀。算了吧，爷俩一对眼色都退出来了。一会儿冲进来一帮人，提着的绳子就进来，跟套狗一样，嘣就套李从厚脖子上了，左三圈右三圈，两边这么一蹬，把李从厚给勒死了。好可怜呐，这位皇帝死的时候刚刚21岁，他的妻子还有四个儿子一起都被李从珂给斩了首。到后来石敬瑭做了后晋皇帝，才把李从厚这一家人算葬在一块儿，埋在灰陵了。听着好听叫灰陵，实际上那坟头就几尺高。好些路过的人一听说这是当年皇帝的坟墓，无不感慨万分。咱们再说李从珂跟石敬瑭这二位也算是亲戚，李从珂算养子，石敬瑭算姑爷，这都算半拉儿啊。现在两个人算站在一头了，但是两个人在李嗣源手下的时候，熟知内情的人就都知道，这哥俩心存芥蒂，早有不睦，谁也不喜欢谁。李从珂夺得皇帝位之后，命令石敬瑭去河东做节度使，可又对这石敬瑭有点放心不下。有一次朝廷赏赐石敬瑭军队夏季军装，该换服了吗？朝廷掏这笔钱，传达了李从珂的诏书以示慰问。没想到这诏书刚念完，石敬瑭手下所有的官兵呼啦跪倒一片，高呼石敬瑭万岁啊，石大将军万岁万万岁。石敬瑭吓得好悬有在那检阅台上一头栽下来，心想这哪位让这么喊的呀，天使官就在那儿呢。那传旨的一听也傻了，到底谁是皇帝呀？石敬瑭万分惊恐，当着使者的面把领头喊口号的36个人都给杀了，用这种办法来向朝廷表示他并无二心。但是这样也不能消除李从珂的猜疑啊，因为李从珂自己的经历已经告诉他了，兵变是可以做皇帝的，他就是用兵变夺取皇帝位的吗？所以他深深的了解官兵喊万岁这意味着什么，对这石敬瑭更加不放心了。石敬瑭也不傻，在李从珂身边早就安排下了内线，李从珂的一举一动都有人传消息给了石敬瑭了。石敬瑭最近听说李从珂猜忌日重，石敬瑭心想，我得赶快加速另谋出路，早做准备，怎么找个借口我好造反呢？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

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节目一开始采访一下各位，新年您最期待什么呢？ 我期待今年的年终奖啊能胖点。 我期待今年能换辆车，可以带家人新年自驾游一趟。 我期待今年假期没有补习班。 我期待今年能回家吃顿妈妈做的饭。 美好的新年愿望需要用心守候，真诚的新年祝福需要用活动表示。 哎， 日临乳业愿您心想事成，身体安康，今年过年给家人带点不一样的新年惊喜。 是 来自于陕西富平的日临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258块钱一盒，每盒300克，15袋独立包装，可以喝上半个月15天的时间，花到每包得要17块钱。难怪大家都说啊，羊奶价格都不便宜呢。 羊奶之所以贵，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不同，虽然同样是奶制品，但是呢，每百克的日临羊奶粉当中却富含了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所以呢，日临金钻配方羊奶粉也一直是抢购的销量明星。 对， 那今天活动当中是直接享受 3.5 折的试喝体验价，只要89一盒，而且呢，订购两盒就多送一支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瑞麟新年专档首次降低门槛，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好羊奶。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16元两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花到178元，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呢，花到每杯羊奶粉只要4-5块钱。 对， 这和平时咱们在超市买奶或者是订奶的花费是差不多。 嗯， 而且今天啊还要再送一支价值199元的紫砂养生杯，泡茶泡奶都可以。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也号是8902的朋友说，100多块钱今天可以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那一定要试试看了。1038的朋友说，早知道羊奶好但一直没喝过， 嗯， 今天100多块钱可以喝一个月，还有紫砂杯送，那就先订一个月的试试看。 确实啊，很多朋友担心说羊奶会有味道，自己喝不惯怎么办？跟您来解释一下，瑞麟乳业是专业做羊奶粉的品牌。 嗯， 羊儿从出生开始呢，就已经把膻味大的公羊跟母羊分开饲养了。再加上先进的除膻技术，您喝到的每一杯羊奶粉都是奶香浓郁、香甜不膻的。 嗯， 而且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确实一个月的羊奶粉花100多块钱，咱们还送您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外壳呢采用的是304的不锈钢铸造，表面是黑色的钢琴烤漆，内胆又是紫砂泥的材质。用过紫砂杯的都知道，这种材质透气性优良，泡茶呢不容易走味，茶叶不易变质， 嗯， 茶汤是更加的香醇。 没错， 再加上可旋钮的杯盖，方便携带，让您即使出门在外也不用担心品不了茶水或者是漏水的问题了。嗯，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您啊，瑞麟新年专档门槛很低，喝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送您一只紫砂杯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157的朋友说，已经播了三次重播了，终于打进来了， 谢谢， 订个36盒。 哇， 还有6421的一位朋友说，我现在已经是把车停在路边了，就是为了这次的优惠。 嗯， 一定不能让我失望啊。 感谢 您放心，瑞麟羊奶粉在享购时间推荐已经很多年了，口碑品质都无可挑剔。至于赠送的紫砂杯呢，只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冬天泡茶泡奶更方便才免费赠送的。再说了，您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 嗯， 免费送货到家，满意再付款，但前提是一定要 要在活动时间内抢到优惠名额才行。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提醒各位，瑞麟的新年专档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原价516的两盒瑞麟羊奶粉，再加上一支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一共只要178，划算到一天一杯羊奶才4-5块钱，4-5块钱可以补充到640毫克的钙，补充7.8毫克的铁，4.5毫克的锌，还有各种维生素等等。 对， 这么多的营养只要4-5块钱。最后3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与你知心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姐其中问， 丢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贾贵妃派人给娘家人送赏钱和礼物，每人都有份儿，可礼物的多少轻重就能看出亲疏，也就是远近。贾娘娘给宝玉的礼品和宝钗相同，宝玉感到不对，因为元春省亲的时候看到黛玉十分喜欢，这个小表妹只生得楚楚动人，气质超凡脱俗，而且很有才气，才思敏捷，她做的诗非常清新，比一般的女孩都高出一筹，和宝玉站在一起真是一对玉人，十分般配。可为什么这次送礼物倒把她降为一般的女孩那边去了呢？反而叫宝钗和宝玉享受同等待遇。这里主要在王夫人身上。关于宝玉的亲事，他们可绞尽脑汁儿。宝玉这么漂亮个男孩，到底娶谁为妻？这也是贾政、王夫人他们议论的中心，最关心是贾母。贾母呢，觉得应该娶黛玉，因为黛玉的妈妈贾敏是老太太的亲生女儿。女儿没了，留下这么一个小姑娘，爱屋及乌，这是一。更主要，黛玉确实有才有貌，宝玉跟她合得来，两人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应该结为连理。王夫人开始也乐意，后来宝钗入府她不同意了。为什么？她知道黛玉天生丽质，什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长得虽好，可惜财大体弱，爱犯小脾气，宝玉在他面前格外体贴温柔，如果娶到家里我儿子非受气不可。这黛玉是个病秧子，宝钗呢说起来不如黛玉，可是她长得雍容华贵， 忠厚待人，又会说话，又会办事儿。将来他掌家，上下都能喜欢。更主要，王夫人跟他近。前文我说过呀，宝钗的妈薛姨妈和王夫人是亲姐妹呀，这也是娘家人。老薛家又有钱富裕啊，那是皇商豪富强强联合，亲上加亲。他把这意思就告诉他的女儿贾元春，贾娘娘只得依了母亲，改了先前的主意。宝玉哪知道这些，所以他认为这礼品呢传错了，但也没办法呀，为了弥补一下，也怕林黛玉多心，他告诉袭人，你把紫娟叫来，把我这东西都拿去叫我林妹妹看，她爱什么就留下什么。袭人去了，时间不大，带回话来，林姑娘说了，昨天她也得了，二爷东西自己留着吧，她不要。宝玉没办法，洗了洗脸出来，到贾母那边请安。你说巧不巧，这会儿黛玉也要看姥姥，俩人走个对面。宝玉笑着说，哎，妹妹，我的东西叫你挑，你怎么不挑呢？黛玉绷着脸说，我没那么大福，比不得宝钗小姐，人家是什么金呐、什么玉呀、我不过是草木之人。宝玉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别人说宝钗有金锁，和我是金玉良缘，可是我没那么想啊。妹妹啊，你不能这么说话，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不管，我心里可没有这个念头，如果我心里有那个念头，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黛玉冷笑说，好没意思，无辜地起什么事啊，我管你什么金呐、什么玉的。妹妹，我心里的事难道你不明白？我心里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你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行了行了，你不要起了，我也知道你心里有妹妹，只是你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哎呀，那你多心。不是我多心，昨儿个宝丫头不替你圆谎，为什么你问到我头上？还有，我要是不圆谎，你又问他去了，是不是？宝玉刚想要解释，那宝钗从那边走了过来，两个人便躲开。那宝钗看见他们俩，心里酸溜溜的，假装没看见，到王夫人那坐一会儿，又来到贾母这边。哪知道他刚到，宝玉也到了。宝钗因为母亲呢、曾对王夫人提过，宝钗的脖子上有金锁，是个和尚给的，这是得道高僧，等日后见着有玉的可结为婚姻。他到贾府之后，知道宝玉胸前带着通灵玉，所以他不能不想这件事儿。看见了宝玉，他有一种感觉，在他认识的男人里，宝玉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他对女孩又特别体贴，宝钗当然也想亲上做亲，将自己终身托于贾家。又因为宝钗想当女官，能进宫像贾元春那样，所以看见宝玉也不敢太近，也不愿意太远，若离若合，就那么劲儿。昨儿个娘娘所赐之物，唯独她的和宝玉相同，她能不懂吗？心中暗喜。可是她看到宝玉一心只挂着林黛玉，没理她这段，心里也不是滋味。坐着这儿看看宝玉也没什么说的，宝玉没话找话，宝钗姐姐，我瞧瞧你的红色串珠跟我的一样不一样？书中交代，这红麝香珠串就是用麝香加上其他配料做成的红色念珠，穿成串戴在手腕上做装饰。这个东西啊并不出奇，但是是娘娘赐给的，出在皇宫大内，这东西身价倍增， 可巧宝钗今天戴上了，在她的左腕上。宝玉这么说，宝钗把衣服撩起来，露出胳膊往下吞这个香珠串。宝玉在旁边一看，宝钗肌肤如雪，胳膊雪白雪白，粉嫩粉嫩的，不禁心中暗想，这要是林妹妹该多好啊，我也许还能，哎，可惜长在她身上，我真是没福气。想到这儿，她一阵发呆，竟忘了接宝钗递过来的珠串子。宝钗一看这个情景，不好意思了，丢下珠串转身就走。你说多巧，有一个人正蹬着门槛，嘴里叼着手帕，挡在门口朝屋里笑呢。真谁呀、啊、不是别人，正是林黛玉。方才屋里的一切他全看见了，堵着门一站，宝钗出不去。哎，他倒显得很大方。林妹妹，你身体太弱，经不住风，怎么站在风口上啊？黛玉笑着说，我一直在屋里来的，方才听见天上一声叫唤，我才出来瞧瞧，原来是只傻雁。宝钗说，那傻雁在哪儿呢？我也瞧瞧。不巧，我刚一出来啊，它这么噗的一声飞了。嘴里说着，把手绢一甩，直奔宝玉脸上甩来。宝玉没有防备啊，啪，正打在眼眶上，把他吓一跳，哎呀的一声，这谁干什么？黛玉赶紧上前，呀，是我失了手，宝姐姐要看傻雁，我比方给她看，不想失了手，把你给碰了，哎呀，可真是的，哎，快让我瞧瞧，还疼不疼？宝玉揉着脸，明知着傻雁，是说他自己，可也不好说什么。就在这阵儿，凤姐过来了。哎，你们三个都在这，太好了，我们定了初一到初三到清虚观去打醮，你们得去呀。那位说，怎么定的初一到初三打醮呢？原来宁荣二府门庭已经衰落，又因为贾元春当上贵妃，贾家成了皇亲国戚，贾家人身价倍增，门庭又显赫起来，这和元春的晋升有直接关系。可是元春娘娘在深宫不容易啊，终日里提心吊胆，她想借助神佛保佑给自己壮胆保平安，所以派夏公公到贾府送礼物，又送了120两银子，叫他们在端午节前到最灵的清虚观烧香唱大戏，祈求平安。贾娘娘已经发现她的地位不稳了，所以才这么做的。凤姐和贾母、王夫人、邢夫人一商量，决定五月初一到初三去清虚观。凤姐这么一说，宝钗不高兴，她看宝玉和黛玉亲亲热热，很不是滋味，推说天热我不去。凤姐说，那个观里可凉快了，两边又有楼，头几天我就把那些道士赶出去，把楼打扫干净，挂起帘子，不许闲人进庙，那才叫清净呢。我已经回了太太，你们不去我去，这些日子太闷得慌了，好不容易唱大戏，还不舒舒服服去看。他们说话是在外间屋，贾母在里间屋，听见凤姐说得挺热闹，便走出来说，既然这么着啊，我同你去。哟，老祖宗也去，那感情好了，可就是我在老祖宗跟前受拘束哦。 不用，到明儿个我在正楼上看，你在旁边楼上看，也用不着你到我这边来立规矩，好了吧？ 哎呦，还是老祖宗疼我。贾母又跟宝钗说，你也去，叫你母亲也去，大长天的在家里也是睡觉。是宝钗只可答应。 明天要到清虚观去，王夫人怕宫里来人没人接待，早就回过贾母说不去了，现在听说贾母要去，知道老人爱热闹愿意人多，便打发人到大观园里传话，有要看戏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一块儿去。这个话一传开啊，那些丫鬟婆子可乐坏了，因为整天在园子里，一天到晚也不许迈出门槛，谁不愿意出去散逛散逛啊，即使个人的主子懒得去，他们也百般的说去吧去吧，咱们好借光。因此连李纨都说我们也去，贾母更高兴了，赶紧吩咐快把庙那边安排好。单说到了初一这天，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知是人等听说是贵妃娘娘做善事，贾母亲自烧香，把那一应的东西准备的齐齐全全的，不同往日，车辆都排好了，轿也摆好了。过了一会儿贾母来了，不但贾母啊，宝玉宝钗黛玉还有丫鬟陪着前呼后拥。来到了外边，贾母坐的是一乘八抬大轿，宝玉骑着马，在贾母轿前先走，李纨凤姐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小轿，迎春等三姐妹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宝钗黛玉两人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后边的车上是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黛玉的丫头紫鹃雪燕春仙，宝钗的丫头莺儿文杏，迎春的丫头思琪秀菊，探春的丫头世书翠墨，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外带着香菱和香菱的丫头珍儿，李纨的丫头素云翠月，凤姐的丫头平儿风儿小红，还有非要跟着凤姐去的王夫人的两个丫头金川彩云，奶妈子抱着巧姐，外带着两个小丫头子都在一辆车上，加上各府的老嬷嬷奶妈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家人媳妇，又有几辆车黑压压占了一条街呀。贾母等人的轿子走出老远了，这门前还有没上去车的呢，人多嘴杂吵吵把火的，这个说我不跟你在一块儿，那个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喽，那个说嗨你蹬了我的花呢，哎别碰折了我的扇子，叽叽嘎嘎说笑不绝。周瑞媳妇走过来走过去说，姑娘们都小点声别嚷了，这是在大街上让人家笑话你们。他说了好几遍谁也不听啊，他也就不说了。你想啊，这些久在深宅大院的女孩子们个个就像一群出笼的小鸟一样，能不高兴吗？那欢喜的气氛，那热闹的情景，在那个年头是极为少见的。这种场面演得街上过往行人都站在道路两旁看热闹。再说贾珍跟他儿子等人早已先到清虚观，清虚观在哪儿呢？据说啊，就在如今的北城旧鼓楼大街上，现在可没有了啊。那阵儿啊，有这么座庙，周围还很荒凉。贾母众人快到观前了，就听见钟鼓齐鸣，庙的老道出来迎接。观主姓张，70多岁了，人称大法师活神仙，皇上亲封终了真人，又是贾代善的替身，和贾家有特殊关系，几代的交情。今天听说贾母来降香，他举着香披着法衣，带领小道士在路旁迎接，目送贾母的轿忽闪忽闪忽闪进了山门。贾母揭开轿帘看了看守门的泥像， 有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本乡的土地，有城隍，各种泥胎神像。到了院子，轿才打住，撤扶手，骗轿杆，贾母下了八抬轿，他的大孙子贾珍早在这等候，急忙上前迎接。凤姐知道丫鬟鸳鸯等人还在后头，来不及搀扶贾母，自己便赶忙下了轿，紧走几步上前搀扶。可巧这么功夫，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童，手里拿着个剪筒，各处捡收蜡花，才捡完想找个空啊躲闪出去，没想到脚下一绊，当的一声，一头正撞在刚刚进来的凤姐怀里。凤姐火大了，脾气也暴，一扬手，啪给小道童一个嘴巴，把这孩子打了个跟头。凤姐嘴里还骂呢，小杂种，没长眼睛啊，往哪儿跑。小道童吓得赶紧捡起剪子剪筒，爬起来往外跑，也该着这孩子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正赶上宝钗和黛玉下车，丫鬟婆子把门围个风雨不透，见一个小道童惊慌失措的样子，就喊了起来，抓住他打打。这小道童可就倒了霉了，你一巴掌我一拳，挨了一顿胖揍。贾母在头前听见这么乱，忙问是怎么了。贾珍忙过来问怎么回事。凤姐来到了切近，搀着贾母说，啊，一个小道童捡灯花没躲出去，这会儿啊乱钻乱跑呢。哦，快把那孩子带来我看看，别吓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不懂规矩，哪见得这个事派呀，倘若吓着他，怪可怜的，他爹妈不定多心疼呢。是，这是有人把那孩子带过来，只见那孩子手里还拿着蜡剪，跪在地下直哆嗦呀。贾母叫贾珍把他拉起来，孩子别怕，几岁啦？那小道童早就吓得说不出话来了，哎呦，怪可怜的。珍儿啊，带他下去，给他些钱，带他出去吧，给他买些烧饼果子吃，别叫人难为他。是，贾珍答应着领他往外走。贾母带着众人一层院子一层院子的参拜游览。那贾珍把小道童领到外边，叫过家人把他带走，又给他几百钱，然后站在台阶上高喊，哎，人呢，管家的在哪儿？底下小厮见问，就一起喊，哎，管家管家。不大会儿，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颠颠的跑过来，来到贾珍跟前施礼说，爷找我有事吗？林之孝，虽说这个地方不小，可没想到今天来这么多人，哎呀太乱了，你使唤的人都带着到你管那院去，用不着的打发到那边院子去，再挑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守在二门上和两边的角门，伺候着里边要的东西和传话。要知道今天小姐奶奶们都出来了，一个闲人也不许放到这儿来。是，林之孝答一声转身走了。可贾珍呢，就觉得自己忙不过来，累得浑身是汗，嗓子眼也发干冒烟，想喝口水都没人递给他。平时他装大爷，身旁围着一堆一堆的老贾的侄子辈孙子辈一堆呀、啊。今天来的也不少，什么贾云贾平贾琴贾黄贾纯都来了，都说今天到这干活一个人也没有，最可气连他儿子贾蓉也不在。你说我忙前忙后受得了吗？别人不行，贾蓉哎，你哪去了？蓉儿，他这一喊，他儿子贾蓉从钟楼里跑出来，哒哒，爹，你喊我什么事儿？你干什么去了？哎呀，爹，太热了，我受不了了，在钟楼里，我凉快凉快。这句话，贾珍火冒三丈，小子，我把你惯坏了，啊，我这当爹的没敢说热，跑前跑后的忙活，你倒。